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日本第二節係咪？我成日即係講唔講得啱個名咧？ 大號日本， 大波日本，大號日本係嘛？大號日本 ，OK。希望咧我講錯時，你即係遲啲更正喎 ，OK。嗱，頭先咧第一節咧，我哋講咗咧，阿May你自己就專注喺日本嘅時裝啦嚇。咁呢個咧就我自己都要講講我自己啲經驗嘅，因為咧就大概90年代初期我去柏林嗰陣時候咧，我就見到咧柏林咧就開好多好多呢個高田衍衫嘅。旗艦店啊，即系店啦，唔好講旗艦店。咁個設計都相當之靚咁，所以我諗喺歐洲咧，其實當其時日本嘅時裝界咧係相當之吃香嘅嚇。咁甚至咧係曾幾何時，東京、巴黎、米蘭即係頂足而三。 時裝節嘅 時裝，時裝嚟講嚇。咁但係到近年咧，尤其是大概90年代啦，就開始沒落啦嚇。即係好幾位好著名嘅時裝大師啦，譬如係我自己最中意，好似阿馬姆圖啦，咁就另外仲有川久保玲啦，咁仲有就係 三宅一生 啦，咁高田衍衫我都唔知佢而家仲有冇做啦，可能都仲有做嘅，咁但係呢啲即係品牌咧喺而家嚟講咧就已經叫做即係明日黃花啦，咁但好奇怪地咧，香港咧，我而家呢幾個月咧，我見到呢個伊斯馬阿奇出現翻，係 啊， 所以呢個就係呢個成個點解我揾阿May翻嚟，你一定要做呢個節目，其中一個原因嚟嘅。 係啊，係好似台長你話喺海港城啊，好多專門店啊，呢個伊斯馬阿奇嘅， 係 啊。 嗱呢位即係時裝設計師咧，我諗阿May你都要介紹下佢個生平喎。 三宅一生啊，佢叫做咁咧，佢就喺1938年咧出生嘅。我諗而家真係都有成七十幾歲。 七十幾歲啦，好奇怪，喂！佢而家先至喺香港發圍，因為呢個就 因為其實佢以前咧，佢嘅設計咧就係設計一啲打集嘅衫啊，咁接啊接啊 接 嘅 好閪， 佢系接埋嘅衫啊，咁所以咧都好特別嘅佢嗰種。 喺嗰個年代嚟講咧，就覺得呢樣嘢就好得意嘅。 係啊係啊係啊，咁收尾就佢就開咗有佢嘅自己嘅專門店啦，咁就成立咗伊斯米亞奇呢個品牌嘅。 嗱呢個品牌咧，本身咧就喺日本到而家都係好盛行啦。咁但係佢最勁嘅地方喺當年嚟講咧，其實係好前衞嘅。好多衫其實佢唔係即係當一個 line product 嘅，佢即係做出嚟譬如呢啲明星啊或者好出名嘅人，佢着俾大家睇下啫，就唔係等於你平時可以着出嚟嘅。 因為佢咧設計嘅概念咧係好似一個藝術品咁樣嘅。咁但係後來咧就係佢最近啦，因為點解會台長話佢又再出現翻佢嘅專門店咧？因為佢另一條副線咧就係出現咗一個依個袋叫做包包啊。咁其實咧佢都係用一個藝術品嘅形式咧去設計佢嘅。咁大家見到途中咧，其實佢有啲少少似我哋以前細個玩嗰只扭計蛇，一格格三角形咁樣嘅。咁呢一個袋咧，就喺最近咧，由2010年開始咧，佢就會即係出產咗呢個袋。而呢個袋咧，而家係紅到去即係大陸啦，譬如歐洲啦，好多明星啊，荷里活明星會用啦，同埋亞洲啊，我見到泰國原來都好犀利喎呢個袋。 咁一咁紅。接不免會有翻版，會唔會？ 有啊，已經有啦。我見到花園街啊，一定係有。 唔係，所以我點啊？我見我啲唔係呢只嚟，我見到翻版。我見到我啲好奇怪，點解？哇！呢只嘢而家咁紅咁樣就好奇怪啦。因為我喺旺角某處地方，我都見好多人買過嘅咁樣。咁但係咧，如果你話紅嘅話，紅到幾緊要啊？幾多錢啊？ 其實咧喺初初呢個袋咧，賣咧係。 五六萬 yen 開始啦。咁其實點解會紅呢？反嚟日本人咧，其實唔係咁中意嘅。咁紅嘅時候咧，就係香港嘅水貨啦，即係話一啲代購啦。咁佢哋就喺 shop 嗰度咧就買咗翻嚟，咁就一路因為佢限量出版啦，亦都佢每一次咧可能擺40多隻喺鋪頭賣嘅啫。咁所以賣完一陣咧，我哋而家行去日本嘅 department store 咧，成間鋪係吉嘅，係冇曬嘢賣，係有幾個 sales 喺度咯，就話啲袋未翻，咁同埋咧係要排隊，咁就係嗰啲日本代購咧，佢就買咗翻嚟香港，咁就到都紅咗。 你意思頭先話即係喺日本你買唔到嘅？ 日本買到要排隊買啦，初而家都要，但係買咗翻嚟因為平過香港啊嘛，香港即係譬如香港買咧，一來之前就買唔到啦，香港咧就要買譬如十算咁計，譬如話50,000 yen 個袋啦，咁香港專門店可能賣5,000元咁樣，但你而家兑翻係63啊嘛，兑日元匯率，咁譬如話你都係3,000-4,000元你買到，咁嗰啲水貨嗰啲代購佢咪即係個匯率嗰度嗰個地方係啦係啦，咁就賺嗰度咯。咁你見到途中啲人咧，真係排隊臨開店之前嘅我想是6-7點鐘開始排隊的了，已經。 所以你看到入面那個排隊洗完包包， 淨係賣 Easy Miyake 係嘛？係 啦，淨呢間 shop 淨係賣包包袋嘅啫。咁啲人瞓曬喺度啦，攞完第一輪籌咧，你唔好以為賣得，攞完第一輪籌係話俾你聽，你係去第幾號啫。係啦，即係有兩輪嘅，咁唔係一定即係賣到，同埋係啦，每人咧就只可以買兩個。咁变咗呢最近就大概2-3個月前呢就开始去到中国啲人就鍾意啦。咁所以而家呢大部分排队嘅都係代购嘅人士同埋中国人。咁香港呢已经差唔多红完㗎啦。咁所以香港嘅 Easy Miyake 个 shop 呢即係唔係太多人抢购囉。同埋贵㗎嘛。即係可能你去水货铺买呢都有成8折咁上下囉。你香港10算咁计㗎嘛。咁所以就shop 里面就唔係咁会有。 不过我有咁睇佢好似都唔似买呢样嘢。我见到有买下其他嘢。 Accessory 係呀 係呀。咁佢开得铺呢我覺得咧，即係以日本人做生意嗰個態度咧，佢都係長線嘅。一般嚟講嚇，佢就唔似其他鋪咧，佢哋話啊，我呢度做完我就即係做唔掂咩？你嗰陣時執間伊勢丹都要磨幾耐啦，係、嘛？即係佢嚟得其實佢都有少少即係中長線嘅打算喺度啦 嚇。 咁即係佢紅咧，我就真係覺得好值得喺節目咧，即係去討論一下呢個問題，因為咧唔係佢唔得。我覺得是一個相當之好的設計設計師，但是在這個時候才在香港紅就很奇怪， 是啊，還是要即只是個袋子衣服、又不是那麼紅，因為比較蝦人穿 很難穿的那些衣服，我想即是不是過穿一點嘛。 我小的時候我就知道沈殿霞很喜歡穿，因為她肥嘛，她的衣服是摺的嘛，即可以撐到很大，同埋我會覺得是上一年紀才穿的，以前覺得，所以在這個袋出的時候日本是真的比较年纪大的人才会用，所以那些后生那些拿了这个袋回来买的时候，我都有点惊讶的，即是我会哇你揀这个袋来买回来香港的，但可能即是人少见，即是和个大牌子的名字，拎下连很后生的都会拎买。 是啊，这个是奇迹来的，因为佢頭先我哋講啦，佢年紀都相當之大嘅啦。你今時今日做時裝，做呢一類潮流嘢，仲有呢個觸覺咧，就好難。咁另外即係我好印象音深刻，呢個人點解我成日都會記住咧？就因為咧，即係我有一次見佢係做呢個fashion show 啊。咁你知啦，即係其實係好 glamorous 噶嘛，即係如果做親呢啲，咁但係佢唔係嘅，行出嚟喺個前台度， 好 casual 咁樣。 唔係，佢一入手嘛，同埋我見到佢係跛。 哦，係啊。 咁咧就好多因素嘅，因為咧佢出生嘅地方其實係原爆的地方嚟嘅。 港島， 佢嗰陣時講過就話佢啱好彩嗰日佢行即係比較遠，佢望到個蘑菇雲。咁你經歷過呢啲嘢，就跟住去做，譬如做我哋今日即係嗰陣時所講嘅採訪，跟住做成咗一個時裝設計師。呢、這個即係本身呢個經歷本身其實已經係相當之 少有。 我諗佢原爆嘅時候真係得幾歲嘅啫，佢係三幾年出世 嘅 嘛。 原爆嘅時間1945年啊嘛。 係咯係咯，佢都係咯，佢得幾歲嘅。 咁佢亦都係好彩啦，即係可以餘生啦嚇。咁、但係日本其實就即係呢個國家咧，佢喺譬如品味啊或者時裝方面咧，佢係天賦有呢一種咁嘅觸覺喺度。 嗯， 因为时装设计师其实都唔止佢，好多好几个其实都相当之成功啦、只不过就话即系大家个际遇挂不同，譬如话即系我自己最中意嘅 UGM Yamamoto 三本耀司，咁啊做到破产添啦。咁、你就即系冇去过啦，佢个店啦，我去过，咁系好似个厕所咁样嘅，即系喺啲瓷砖铺晒喺度啦，咁啊净系挂喺衫度，好似而家仲有嘅。咁佢啲衫咧，我唔知啊，冇乜色彩，净系黑同白嘅样。 系，而家都系， 到而家都系，咁但系就即系佢可以玩呢样嘢，玩到好多嘢出嚟啦。咁另外一个就川久保玲最近都可以出翻嚟，就系、佢有一个系列咧，就叫金蝶格桑。咁就我又即系有阵时啊，以前啲朋友送过俾我着嘅吓，件恤衫。咁我话俾你几骑呢化啦，就系、咧件恤衫好简单啫，就白恤衫嚟嘅。个领咧就 系 用胶做嘅。即系唔系全面胶啦，系胶佢或者胶铺上去嘅。咁跟住入边咧有啲纽系彩色嘅。咁我收即系人哋送俾我之后，我最大疑问：你件衫点洗？ 系喎，即系唔可以乾洗都唔得嘛？系 啊，你点包洗衣机洗啊？胶嚟噶嘛？咁呢啲嘢就系佢哋搞玩呢啲时装时呢啲即系好特别嘅嘢咯。你即系会好虾人咯，即系你冇翻咁上下，即系呢啲时间你都唔知点搞件衫。 台长，你即系一件难忘喎，到而家你都记得件衫。 我唔系识我朋友，见我着过朋友都难忘件衫。 几特别咧，做啲嘢出嚟吓，你咁耐都会记得件衫。 系啊，咁呢个就系佢哋嗰个能耐啦。咁老实讲咧，到依家咧，你如果话要同意大利嘅时装或者巴黎即系法国嘅时装比咧，你韩国同中国都追唔到。 系。 嗯， 即系你冇更加难啊！ 啊你话啊，即系我系咪有钱我就可以即系？做多个即系会培养到多个时装设计师咧，都唔系话俾你听，即系你系要有嗰个特别嘅品味。而我怀疑咧，其中一个原因就 系 日本人着衫系比较特别啲， 系啊，佢哋比较谨慎一啲咯，即系同埋即系要求高嘅，真系我觉得要求高系会令到人进步嘅，即系佢可能好少嘅 detail 嗰个就腌多层出嚟，嗰、那个 layer 就系嗰个 layer 就系唔同咯。你香港人可能会谂，哇咁热，我着一件衫算啦，尽量唔好黐身黐细啦咁。但系日本人唔系嘅，即系佢要突咗少少条边出嚟，我热我都要咁。其实日本都有阵时会好热噶嘛，但系佢哋就系、即系追求嗰样嘢咧。謹慎到咁樣咯。 咁而且佢哋即係我唔記得係咪伊先三隻阿生講啦。佢話其實衫係等於你層皮。佢唔係即係好功能性話，即係你著衫話我因為、我要暖啊或者求其嘅。佢其實有一套衣即係時裝或者衣服嘅哲學喺入邊。 係啦，佢哋自己嘅文化係啊，好似而家會 casual 啲啦，我初以前去咧，佢哋真係譬如翻工，你真係要著翻工衫，或者你嗰個年齡係幾多歲，譬如40代，即係40歲嘅、50歲嘅，你就會著翻啱自己嗰個年齡嘅衫。即但香港唔係噶嘛，即係香港就係有樣嘢就係有時都幾嚇人嘅，即係可能50歲都會著啲20多歲嘅衫，即係有時你見到 我唔係啦，我驚我冇著，我冇 咁。喂，我係好 casual 啫，呢啲唔係好普通啫，但真係好多呢啲，即係我。是指那些、女性呢、即是香港人可能觉得自己心态很青春樣都会穿一些很合 适、你说这件事就是不得不提这些强国人的穿衫方法真的很大突破真 的很吓人的我想这些可能、日本人会分得到那些是强国人 这个呢你其实怎么认日本人呢你香港很容易的背个袋穿那件黑色西装咁就即係夜晚喺譬如喺銅鑼灣啊，喺尖沙咀啊咁啲，你就一睇就即係唔使聽佢講嘢，知係日本人嚟噶啦。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咧，如果譬如話撇開頭先我哋講嗰啲工作服嗰啲咧，譬如佢哋著平時咧東京見佢著嗰啲衫，係咪都比較係會前衞啲？因為我有前十幾年，我聽有啲即係去咗俾人講，見啲嗰度啲男生係著裙嘅。 男生着裙，如果我哋東京嘅時候咧，通常譬如我去元宿啊，即係以前去元宿嗰一頭咧，會比較啲人着衫係比較即係玩嘢多啲嘅。涉谷 亦都有一段時間興過涉谷啊，啲女仔就曬到塊面黑色啊。 係佢話佢嘅，唔係曬嘅，我諗係搽油啊。係 啦，佢哋身就曬啦。 我唔記得個名係咩，咁你翻嚟查。係 啦，咁啊，然之後就搽白色嘅唇膏啊，咁有一段時間興呢啲咯。東京係比較前衞啲嘅，大阪咧同埋譬如遠少少，我諗真係會比較樸素啲、簡單啲咯，係啊，東京會。 咁但係佢哋樸素得嚟，其實佢哋好多即係顏色嘅配搭啦，或者個線條咧，都俾到你睇到一種好特殊嘅美感 啊 嘛。 係啊，係 啊，即係所以咧，有陣時香港嘅男仔咪話：，你成個港女咁，即係香港人女仔咧係有少少。就算你穿曬成套日本衫，就係、是、有少少唔同嘅，即係嗰個我諗係情操啦，著出嚟嗰種味咧，真係好難模仿嘅，唔知點解。 咁但係模仿都好啦，而家買譬如日本衫咧，貴唔貴咧？ 而家買日本衫平好多啦，咁因為最近嗰個日元跌啦，咁同埋嗰個我諗佢哋嘅經濟都差啦，咁變咗佢哋都寧願促銷嘅，咁而家買日本嘢啦，以前我諗十幾廿年前你成千蚊先買到件靚啲嘅日本製嘅衫，咁而家可能即係。都是差不多，即是你想十幾年後都是差不多，同埋嗰個佢哋嗰個上代，即是佢哋零售價，佢哋平咗好多咯，可能2900 yen 都有一件 T 恤啦。我想以前十幾年前都好少會有咁平嘅衫。 我哋嗰陣時就買件日本恤衫都好貴啦， 係啊， 但係咧就質地好靚嘅， 係 嗰只料咧，我到而家都未。即係冇 一件難忘， 有一件難忘。即係佢，我唔知點解咧，佢哋可能做嘢嗰個心態比較，比較嚴肅啲。 嗯， 你而家你譬如你買衫咧，我即係一樣嘢最發覺啦，唔知嗰個之字頭嗰啲啊，即係我唔講邊個名咧。你買翻去咧，幾個月之後咧，唔係甩呢度，甩嗰度嘅。 係啊，係啊，同埋 扭兩洗，你扭都甩得㗎，扭都甩得㗎嚇。係 啊，係啊。 嗱、 啊， 呢、這個咧就唔係怪嗰、那個。即係公司嗰個設計都好好噶啦，但係問題咧，你拎上去嗰個生產線咧，你 QC 極都係唔掂嘅。咁但係佢哋即係日本嗰啲就唔係，如果你日本做啲，即係一路都係咁好，即係好多嘢都執得好靚咯。同埋咧，個 cutting 係真係好好啊！我就係簡單一件白恤衫嚟啫嘛。嗱，我講埋個品牌，而家唔知香港做，即係香港仲冇得買啦，叫 Flick FLIC。 嗯， 咁咧就無論個質地啦，或者嗰個設計上面咧。我想是我自己穿過一個最靚的白恤衫嚟嘅，咁啊好可惜，我唔知點解咧，你呢啲貨而家咧香港入唔到，即係冇人會做門市買呢啲衫 我想可能有啲譬如細嘅公司喺日本咧，我都知道比較難生存啊，因為而家佢哋咧日元低啦，咁佢哋喺海外生產嘅多，真係喺日本製嘅少，佢哋嘅工業真係越嚟越少，咁、變咗佢哋唯有喺國內啦或者越南啊，而家伸展到因為人民幣高啦，咁啊去越南啊、泰國啊嗰啲去做，咁佢哋唯有係做 mass production 啊、咁變咗佢嗰個手工啊，雖然係日本設計。但手工啊、料啊，全部佢哋都用翻平嘢咯。我谂佢哋自己本身都经济唔好，所以即系譬如近年都有啊，即系以前我边度有100 yen shop、300 yen shop 嘅，即系以前喺日本系好少呢啲咁。但系而家即系经济唔好，都影响咗时装系一个即系好大嘅灾区嚟嘅。 啊，重灾区嚟噶，即系呢个就系一样嘢啦。即系话成个世界文化，你精致文化生存嗰个条件同能力。仲存唔存在？譬如话大家喺80年代时，即系经济叫好，即系向上啦，特别香港，咁你就会有呢个条件去花多啲钱买啲比较好嘅嘢。咁而家就越嚟越差，就系冇办法啦，大家要牺牲嗰个品质啦。咁呢个连波及到日本。即系波及到嗰个原创嘅市场度。 我谂创作都系咯，即系譬如佢哋经济唔好嘅，一味抄咯，真系连佢哋而家譬如喺韩国系比较好啲啦经济，佢哋真系可能调翻转头卖韩国嘢同埋抄韩国嘢咯。好多日本人啦，即系譬如你东大门啊或啲批发啦，佢哋直情系好多日本人去韩国嗰度落 order。咁我以前就去过韩国嗰啲厂嗰度嘅，嗰啲厂系山寨厂嚟，前边就铺啦，后边。就是 車衫嘅，咁你星期一落 order， 星期三整件衫就製成啦。咁即係而家日本人都去翻嗰度買，買翻即係買翻去日本。咁佢哋即係經濟可能即係唔係咁好啊，寧願係啲平價嘢咯。咁變咗創作都會影響到，即係我以前直情有啲designer 啦，即係佢哋間廠執咗，成間廠執咗，成間公司執咗啦。嗰、那個人咧係要靠個太太喺街賣畫。即係佢就算係好有天分，我嗰時覺得佢嘅設計好靚，但係佢冇嗰個生存空間，冇個門路咯，係 咁我哋希望呢個情況咧就係有即係改變啦，或者即係日本人堅持到呢種一種比較對美感執著嘅一種態度啦。頭先你講嗰、那個即係重災區咧，我諗有波及一個，我哋而家少少時間可以講一講啦。咁將來我哋就花長些時間。日本的時裝雜誌， 是 啊，就做得幾年前咧，其實幾年前不是太耐嘅啦。咁你見到咧嗰啲 nono 啊嚇， 送嘢噶 嘛？唔係，淨擺即日文喎，日文喎，日文喎，擺即係擺，而家都開始冇啦。即係證明嗰個連佢日本時裝或者呢啲所謂潮流雜誌嗰個 生存 都開始出現問題啦。 係啊，因為佢哋而家咧見佢啲雜誌，大家都見到係買書就送嘢噶嘛。咁佢就揾翻嗰啲時裝公司，即係叫做 sponsor， 就你可能你係為咗個袋嚟買嗰本雜誌啦。咁同埋以前我就知道，譬如好多商社咧都會即係同啲雜誌啊合作啊，即係介紹啲衫啊嗰啲。但係因為而家即係佢哋生意冇咁好，或者雜誌佢個經營比較困難咧，咁佢哋就擺咗上網，即係媒體啊，呢個網上邊自己 online shop 自己做宣傳啊，咁變咗雜誌咧都不停咁執啊，即係我前幾日都去買雜誌啦，雜誌社好多間已經停刊咯，係啊，都做唔到咯，係啊。 咁停刊就波及埋呢封面嘅女 model 啦。 係啊，係啊，真係。 真係睇到真係成個骨牌效應 冧曬啊！ 因為佢日本嗰、那個。時裝即係雜誌咧，比較唔同其他地方嘅。其他地方咧就係佢每一期都會換嗰個 model。 係。 但日本嘅時裝雜誌或者潮流雜誌，佢竟然係可以即係呢個 model， 如果我哋啱嘅咧，係講緊係做幾期或者做半年嘅。 係啊。 咁而家連呢啲 model 可能都即係都面臨呢個生活嘅壓力啦。 係啊，同埋嗰個 model 咧，我知道咧有一個即係佢哋因為做影相嘅 model 咧，可能身材就唔係行 catwalk 嗰啲咁標準咁高嘅，通常係細粒啲嘅、卡哇伊啲嘅。咁佢哋而家咧，我就知道佢哋係真係冇嘢做咯，即係連廣告都冇啊！咁變咗佢哋話而家係完全係零收入咯。 咁點維生啊？ 冇啊，就係喺度寫 blog 啦，咁但係就有限咯。 有限啊，會唔會轉行拍 AV 咧？ 我諗呢樣嘢其實日本應該好多貨嘅， 係嘛？你知道我哋咧一定有呢個思路嚟噶嘛？ 呢樣嘢真係比較少接觸啊！我喺日本 係咪啊 ？OK， 我哋暫時揾啲專家翻嚟講啦。OK， 嗱就頭先你講咧。即基本上我哋即係講真呢個問題都好似似乎有悲觀咧，即係講呢個呢類嘅問題有冇少少比較樂觀啲去睇翻咧？ 樂觀啊，而家我覺得日本人咧都有啲樂觀嘅，譬如買電器方面嘅都幾樂觀嘅，即係開心啲嘅。咁我最近就睇到啊，即係松下呢個牌子嘅電器啦，咁佢會覺得將來咧係發展係會好嘅。雖然佢而家覺得喺線下嘅購物，即係話佢哋嗰啲鋪頭啦，有成8% 嘅增長嘅。咁佢哋雖然唔知道嗰啲係遊客啊，定係真係用家，咁但係佢哋會覺得咧，因為嗰啲水貨，因為日本人即係都輸出咗好多嘅電器出口啦，咁佢會覺得嗰啲水貨嗰啲咧。對於佢哋嚟講，都係一個即係可觀嘅收入嚟嘅將來。咁有一啲化妝品又唔係咁睇，咁但係咧，即係從下電器就會覺得，都唔係咁慘啊！即係我哋而家譬如我佢哋去 Big Cam 啊，日本咧有啲係賣電器嘅咧，基本上成間嘢都係講國語噶啦。 哦、okay, 啊，咁佢哋即係知道譬如前一排廁所板就賣曬啦，即係嗰啲 經典啦，嗰、那個直情係做新聞我哋做埋啦。 係啦，廁所板啦，咁最近就話佢有爆買啦，即係日本就出咗爆買呢個形容詞啦，咁樣咯。 爆買意思就即係賣曬，好暢銷。 係啦，就 賣到爆。 嗰日係賣到係。10月1日嗰個中國嗰個節日啦，係、國慶係嘛？咁、就係啦，喺日本爆買咯嘛。 呢度要即係補充少少咧，因為前兩個月咧，我就撞到日本記者。咁咧香港咧就而家就不斷寫啦，就話咧即係啲外國人去到咧點如何如何啦。咁佢話俾我聽係另外一樣嘢嚟嘅，佢其實咧日本人好歡迎佢哋嘅，好想係好想佢哋買曬啲嘢。係 都 係 都係，係有少少唔同，有少少唔同，但係有啲無奈嘅。我見到有啲女性啦同我講啦，即係就話。咁佢哋去新宿，我咪唔去咯。 係咯，係咯，嗱，即係你要搞清楚啦，嗱，就佢哋唔係唔 welcome 嘅，只不過話就係話咧，好似類似我對海洋公園嘅態度啦，嗱，你去咪你去曬咯， 老人家， 我就唔去嗰度噶啦，我就去搞其他嘢噶啦，咁樣啊，咁呢個就係即係而家日本人面對嘅物，即係嗰個即係。改變啦， 佢都明白呢個真係佢哋嘅即係收入嘅來源咯，即、就、係、是、國家嘅收入。 咁即係呢個套用一個中文講咧就。即系马死就落地行嘅，咁日本人都系咁样嘅，日本人同其他地方人都一样啦。只不过咧就系即系我哋嚟讲咧，我就话，即使如此，你日本嘅对于嗰个质素嘅要求，对于嗰个服务嘅水平，你嗰个坚持咧系唔好放弃，即系呢个我哋好衷心去希望佢哋去做到一样嘢咯吓。咁最後咧，我就有一個即係願望啦。呢、這個節目咧，咁啊，阿 May 咧就會即係好努力去做啦。咁當然咧，我哋嘅觀眾咧，咁都係 My Radio 原本嘅觀眾嚟噶嘛。但係最希望咧，喺香港嘅日本人都會聽呢個節目。係嘛？又或者喺日本嘅香港人都會聽呢個節目。咁後者我又確相當有信心嘅，真係。咁所以咧，這個節目咧就。即系我哋好诚意推荐俾大家去收听， 我会努力噶啦。 无论你中唔中意日本文化都好，咁我哋到尾应该点讲法嘅？如果日文， sayonara。 sayonara。